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上集我哋嘅建筑二咧，就同大家讲咧仙奴嘅一个地狱天堂之旅啊！上集我哋讲呢个圣多明哥嘅时候咧，就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发展得算系唔错嘅城市啦，喺呢个加勒比海嘅地区入面，咁所以我哋将佢归纳咗去天堂。OK， 咁但系今日我哋咧就去咗仙奴所讲嘅一个地狱啊。对于海地嘅人嚟讲，唔好意思啊，咁但系咧，就仙奴觉得系一个地狱嘅体验嚟噶。喂，我哋讲即系讲建筑、讲历史之前，讲下仙奴少少体验先。喂，你去呢个海地 戴个头盔先，地狱都唔怕嘅。地狱咧好多文明里边好多唔同嘅形容嘅，譬如可以系一种即系好辣嘅意思啦，即系 拉面 系啦，咁都可以嘅。所以唔使怕吓，地狱即系冇宗教意味嘅。 同埋如果听咗咁多集建筑二都知啦，每个城市都试过曾经系地狱或者天堂嘅， 系多故事啊，多经历啊，始终就系城市发展好难一帆風順嘅，咁但係都係講返你嗰啲經歷先。喂，你去呢個海地，今次我哋講太子港啊，呢個城市。喂，你去嘅時候嗰個經歷係點樣？哦，好地獄喎，頭先聽你講其實 係啊，我就2015年嘅12月去嘅，咁嗰時最初冇諗住去呢個城市嘅，因為2010年大地震之後啦，我就驚呢個國家未復甦呢，我就唔好想打攪去嘅。咁但係呢途中撞到 你旅遊業係幫助緊佢喎。 係，咁但係我都覺得有少少 其實先話，因為呢嗰陣時候我哋嗰個論述係點呢，就是、人哋都災區，你去食人啲資源，飲飲食食咗喺度玩影相。 係啦，咁但係 on the way 都撞到個遊客話：，誒 OK 嘅，同埋佢話海地啲人非常之好。咁所以咧，我就去嗰度探求下啦。因為我始終都會去佢嘅另一半就去多明尼加共和國，其實係黐住同一個島噶嘛，西班牙島噶嘛。 上次講嗰度啦。係 啦，咁於是我就決定啊，不如先入海地，然後先去多明尼加共和國嘅。咁但係咧，我第一個去嘅就係太子港，其實印象好深嘅，因為咧我落機嘅時候咧係黃昏。跟住呢要入城市嘅時候呢，佢經過呢其實好多貧民區，因為其實機場喺貧民區附近，完全冇街燈嘅，呢個城市係首都嚟㗎喎。冇街燈之餘呢，其實呢亦都係冇交通燈嘅。咁所以呢當架車呢喺城市行嘅時候呢，佢不斷呢就要靠旁邊啲小販呢有少嘅燈啊，或者商鋪嘅燈，或者車嘅車頭燈。咁基本上呢就真係因為嗱，海地呢而家有 95% 呢係黑人嚟嘅。咁所以成條街呢其實係好黑嘅。人都黑，真係㗎，你真係睇唔到啲乜嘢，即係唔係講笑，都唔係歧視嚟嘅。咁變咗呢你係好驚嘅，好恐慌，即係我都叫做即係去好多地方。 冇燈嘅社會國際都仲有，北韓都冇乜燈㗎，即係話太空影落去北韓基本上黑。 係，咁但係呢好奇怪呢就係、是、呢喺夜晚呢其實喺太子港嘅街頭好多人，因為呢近年呢其實近好多年㗎啦，海地都係失業率好高，所以呢好多人呢冇嘢做呢就被逼就去咗做小販。咁而你喺街頭上呢就見到呢日頭到夜晚呢成條街基本上咧，成個城市嘅街市嘅基本上，啊、即係你喺邊個地方都係好多賣唔同嘅嘢咯。有啲係賣小食啊，有啲係賣嘢飲。 由朝到黑都係， 由朝到黑都係， 冇人翻工邊度買嘢食？ 咁唔係嘅，咁大家都需要。咁同埋咧， 我買你嗰啲，你買我嗰啲， 小販嘅嘢又真係平啲嘅噃。咁即係如果你去翻正式嘅超級市場或者商店買嘢，係貴幾倍嘅喎。咁、所以小販係仍然好有生存空間嘅。咁而咧一路行咧，其實呢個城市咧個感受係特別深嘅。咁等陣啊，就慢慢介紹下呢個城市啦。咁但係其實咧，點解要介紹太子港呢？因為咧佢嘅歷史亦都好豐富啦。海地咧，其實咧而家今日咧就係全個西半球最窮嘅國家啦，亦都係全世界其中一個人類發展度最低嘅國家啦。但係咧，佢喺歷史上咧係一個非常之有革命性嘅國家嚟。 亦都要講佢就係所謂嘅即係失敗國家。我哋上兩集嘅時候講墨西哥嘅時候都講，墨西哥美國嘅邊境城市咧，其實喺隔離嘅，但係個發展度可以爭好遠。咁、我哋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都可以比較啊，即係並排嘅兩個國家，佢哋嘅發展點解可以差天共地？ 係啦，海地咧就係喺西班牙島嘅西邊三分一。 咁之前讲过啦，哥伦布咧其实发现新大陆第一个起嘅殖民点咧喺今日嘅海地嘅北边，咁最尾系失败咗，所以就唔系一个城市啦。咁基本上咧，真系如果真系正式嘅历史啊，成个西班牙殖民地历史反而系由海地开始嘅。 哦， 咁只不过失败咗啫。 咁但系如果大家想真系了解翻多少少哥伦布啊、西班牙岛啊嗰啲历史咧，嗱，重温翻我哋上个礼拜嗰集嘅建筑二啊，咁啊讲圣多明哥嘅时候咧，我哋都有详细嘅介绍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就唔重复咁多讲呢一部分啦。啊， 系啦。咁西班牙殖民地嘅时代咧，佢曾经系成个岛管咗啦。咁但系佢都起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嘅。咁喺今日嘅海地嘅部分咧，佢都有两三个殖民地嘅。咁但系咧，后期因为唔够人啦，亦都冇咁多人去管咁多地方啦，结果咧就慢慢就向咗圣多明哥，即系佢今日嘅首都咧附近咧，就系发展呢个殖民地嘅。咁去到16世纪初嘅时候咧，嗱当时咧就嗰一带都好多原住民啦，但系咧俾西班牙嚟到咧都系将佢嗰啲原住民整死咗啦。咁啊，但系西班牙人喺嗰头咧又开始又去咗第二啲嘅新大陆嘅地方啦。慢慢咧喺呢一区嘅其实咧。佢就冇乜去管嘅，因为咧，如果大家睇地图啦，基本上咧喺成个西班牙中间咧就系一个好高嘅山脉嚟嘅，咁变咗咧佢哋咧都唔知啊，圣多明哥就系偏喺东边噶嘛，佢根本就唔知西边发生什么。慢慢咧，西班牙嘅人咧就开始啊唔进驻喺嗰度啦。咁嗰度咧上集都有讲过啦，因为当时皇室好嬲嘛，就要啲人搬翻上去圣多明哥嘛。咁好多咧本身咧又喺度殖民地咧，其實好多係牧場嚟嘅。咁佢哋咧就將啲牛咧放生咗。當年咧有成十萬隻牛咧就喺西邊不斷自己行。咁咁多牛點好咧？咁啊吸引咗啲咩咧？吸引咗獵人啊！竟然 嗱，講一講拉丁美洲嘅局勢啦。西班牙咧同葡萄牙咧都係兩個喺大航海時代早期咧受益嘅皇室王國，然後成為咗一個好強嘅殖民地帝國啦。咁所以拉丁美洲基本上都係西班牙同葡萄牙話緊事嘅。咁而後來者相對後來咧就係英國同法國兩股力啦。咁佢哋咧基本上即係南美洲咧或者中美洲咧就冇乜立足之地嘅。咁主要咧佢哋就係法國走加拿大線啦，然後走今日美國嘅即係呢個北美嘅中部嗰啲路線。咁而英國咧就行即係北美十三州，即係今日美國東岸嘅啲部分，係佢哋主要嘅殖民地。咁然後法國咧都喺疏散嘅唔同地方，有咩地方可以插到落去加勒比海咧？即係揾啲位咧，佢就偷偷地咧就會揾啲船啊嚟下，咁呢樣咧就打下。上星期我哋都講過咧，英國嘅海盜咧其實嚟打聖多明哥，點解要打佢咧？就係打贏咗之後咧，就轉咗做英國殖民地，咁就唔成功啫嘛。咁所以呢啲嘅英法嘅力量咧，不斷拉丁美洲出手咧，其實就係依一個目的嘅。 係啊，其實當年咧，英國雖然打唔到聖多明哥，但係其後咧，其實攞只牙買加 嘅，都佢目標就係咁啫嘛，即係根本就係要起殖民地， 都係偷咗嘅。咁啊，法國又係啦，虎視眈眈咁多個島，你又嗰陣時去咗大陸本土，點會嚟搞我哋啊？咁於是咧。嗰度咧就開始出現咗好多嗰啲獵人啦，獵人未必全部係法國人嘅，有法國、荷蘭、英國人啦，咁啊見到哇咁多野生嘅牛家去捉啦，咁呢啲 牛要獵嘅，俾我心諗牛可以獵嘅 咩？咁、哦、因為都係變咗野生啊嘛，咁、 okay. 佢捉咗呢啲咁嘅獵物之外咧，就係變咗做烤肉咯，或者醃肉咯，就賣俾啲海盜。咁而家嗰區咧就好多海盜活動啦，啊又有人賣肉俾我，咁於是咧嗰度當地亦都引進咗一啲咧法國嘅農民。咁啲法國農民咧就啊不如種煙草啦，海盜最中意食煙噶嘛。咁於是咧，嗰度就種咗好多非法，即係嗰陣時叫非法，因為唔係西班牙去殖民地管治地方嚟噶嘛，就唉中意做咩做咩啦。咁開始咧就好多啲法國殖民者覺得啊，不如其實都有法國國家喺後面嘅即係幫助啦，喂，不如嗰邊揾下食啦。咁開始開嗰個開植咗咧好多種植園嘅。 整體法國當時歐洲係強嘅，即係六十四嘅時代都係黃金時代，但係。法國相對冇咁專注呢個殖民地事務同埋海軍事務，咁所以喺大西洋啊、加勒比海呢啲位置咧，相對係弱勢嘅，即係佢哋都係冇你話比起西班牙呢種咁龐大殖民地管理方法咧，係相對係落後啲同埋散啲。 係啦，咁啊，跟住法國人就覺得，哎唔係喎，不如我食埋呢個殖民地啦。於是咧， 我哋都整一個啦， 西班牙島。 於是咧，佢就同嗰啲獵人講話，喂。你打獵就唔好嘅，不如咁啦， 打仗啦， 唔係我開啲種植園，你不如做農民啦。咁於是咧就嗰啲獵人咧就啊都好啦，其實周圍 生根， 喺周圍走都好辛苦嘅，不如幫佢種下嘢啦。咁於是咧就變咗其中一啲嘅殖民者。咁啊嗰啲人又唔打獵啦，又冇買啲燒肉俾我，又冇買啲煙草，咁結果咧海盜少咗嘅。咁 其實仲有咧，海盜有一部分係法國人嚟噶嘛，咁所以法國政府咧想擺平呢件事咧，慢慢咧就將佢咧就更加呼籲多啲咧法國嘅殖民者過嚟， 好似招安咁樣。 係啊，去到十一世紀尾咧，其實咧喺西邊咧，佢已經有成十幾個殖民點，嗰陣時咧都有成四千個法國人喺度啦。咁、西班牙先發現，即係太遲啦嗰陣時。 嗰陣時都改變唔到啲咩啦，所以嗰個地方就成為咗後來嘅法國嘅殖民地啦，係咪？ 係啦，佢就。叫做聖多明克，咁當年咧都係霸翻嚟，唔係正式啦。咁但係咧，歐洲 都係霸翻嚟嘅啫，西班牙都係霸翻嚟嘅啫。 係唔同喎、啊，嗰陣時嗱，西班牙咧其實係有呢一個教廷咧係賦予能力咧係俾佢嘅，咁所以咧佢唔係咧叫霸翻嚟嘅。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就霸翻嚟，但係咧。當時咧，歐洲亦都發生咗咧西班牙同法國嘅戰事喎。 係啊，真係其實係非常之複雜，要開一個鐘頭先講。不過簡單的方式講啊，嗱，當時咧法國皇室叫波旁王朝啊，而西班牙咧就叫哈布斯堡，奧地利都叫哈布斯堡王朝。咁咧當時微妙之處就係咩咧？佢哋咧係用結婚生仔嚟統治世界嘅，即係。哈布斯堡咧就係唔同嘅皇室貴族通婚，然後就做咗佢嘅皇帝嘅後裔，然後咧到佢長大就成為咗嗰個皇室啦。咁所以哈布斯堡咧成個歐洲好多嘅皇室都係佢嘅成員同埋佢皇支嘅。但問題係咩咧？西伯哈布斯堡王朝咧冇仔生，絕嗣啊！咁點算咧？ 喺隔離國， 佢最近嘅皇室咧有兩邊，一係咧就係奧地利哈布斯堡過嚟過繼西班牙，另外咧佢另外一邊咧就係揾咗路易十四嘅子孫。就可以過波旁王室繼承西班牙哈布斯堡。哇！一聽過之後咧，西班牙驚，成個歐洲都驚。當時最強路易十四 ，OK， 法國。如果佢食埋西班牙 ，OK， 咁法國加埋西班牙，咁成個歐洲就係佢嘅。咁所以咧，就衍生咗好長嘅一場叫做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咁所以成個歐洲咧就陷入咗兩邊嘅陣營之間咧，就互搏打咗好耐。咁最尾咧，基本上係以法國有優勢，但係簽約得嚟咧冇乜大利益而作結嘅。咁基本上大家會認為咧，雷十四今次嘅事件裏面咧係唔成功。點解咧？最關鍵就係由波旁王室繼承西班牙。OK， 即係話好似贏咗，但係咩咧？寫到明西班牙同法國永遠不能合併。OK， 咁呢條條約好重要嘅，即係影響成歐洲，就是、西班牙同法國咧永遠都係兩個國家。咁你可以諗翻，如果你睇足球，你會知道咧，啊唔知邊隊巴塞隆拿話，喂、我唔西班牙獨立，我咪加入法國聯賽咧？點解？就係、是、嗰微妙之處就係西班牙同法國之間嘅微妙之處就係咁，即係佢哋之間係有一個連結喺度，好深嘅連結。咁如果佢哋之間永遠都係獨立嘅話咧，佢就唔會成為一個好強嘅喺歐洲嘅強權啦。嗱，簡單講咧，咁嘅局面之下，有咩嘅結果咧？OK， 就係依個嘅西班牙同法國啊，兩邊嘅力量嘅對戰咧，就喺依個島仔度咧，就正正咧就出現啦。西班牙同法國，咁點算咧？ 咁結果咧，西班牙同法國簽條約咯，咁咪我俾咗島嘅三個俾你啦。咁所以咧喺加勒比海咧，法國又好似有著數喎。 係啦，嗱，有著數之餘咧。即係有一班人咧喺英國咧都有著數嘅，咁就點解咧？英國咧當時喺打王維特人戰爭，你都有份參與嘅。咁最尾咧，佢同咧西班牙簽咗條約，賺咗一水嘅，賺咗水乜咧？以後咧，成個西班牙所有嘅黑奴貿易係由英國包辦嘅，即係英國有獨家賣人權。就賣咗啲人過去，咁、 okay. 咧當時咧主要就係由利物浦嘅商船商人咧就喺西非，即係可能成日都可能聽奴隸海岸咧，就將啲黑奴咧就可以運去西班牙嘅殖民地去作為一個黑奴嘅貿易嘅。咁依個取咗做西班牙嘅黑奴貿易之後咧，亦都做成個歐洲各地嘅黑奴貿易，因為佢個船隊佢規模個組織係最大嘅。咁所以我哋話即係今日喺利物浦咧都仲有依個黑奴貿易博物館嘅。咁簡單講就係話。黑奴貿易咧就成為咗可能喺成個即係依個我哋正話一直講緊嘅依個西班牙島裏面咧好重要嘅一條線索啊。 係啦，咁嗱當時咧法國已經攞咗呢個聖多明克啦，咁於是咧就開始開佢哋嘅殖民城市啦。咁之前嗰啲咧都唔係好正式規劃嘅。咁第一個咧比較緊要啲咧就係喺北邊嘅法蘭西國，就係今日嘅海地國。咁佢係一個比較緊要嘅城市啦，因為咧佢喺殖民時代咧其實係最大城市嚟嘅，附近咧亦都好多唐嘅莊園啦，所以咧亦都係令到成個聖多明克致富嘅其中嘅因素嚟嘅。咁、雖然呢個城市咧就好似好成功啦，咁但係咧當年其實英國咧又係想虎視眈眈噶嘛，咁、法國人就覺得喂唔得，聖多明克嘅首府如果去咗北邊咧，其實咧其他地方可以俾人襲擊噶，我哋不如諗一諗啦，搬去比較內陸啲嘅地方啦。於是咧有人咧就提出起呢個新嘅首府城市嘅。 主持：仙奴曾卓然、 冯杰。 海地咧，今日嘅地形咧，如果大家睇咧，其实我觉得好似一只蟹钳嘅。咁所以咧，佢系有一个内湾位咧，就系个蟹钳中间个价位啦，就系今日咧太子港嘅地方嚟嘅。 有一次我哋守嘅虎口位系嘛？ 系啦。咁佢哋当年咧就揾咗成个国家之后咧，行咗啊，不如就喺呢一个比较喺深嘅海湾之入边嘅地方咧，起一个城市啦。因为咧呢度咧可以有一个天然嘅屏障啦，同埋咧佢有少少高高地嘅山嘅，可以离远望到嘅。咁如果因为英国海军咁劲啊嘛，打到嚟都起码一段距离见到啦。咁所以佢哋决定咧，就喺呢个地方起一个新嘅首都嘅。咁同埋咧呢个地方咧，其实系比较内陆啲啦。相对咧，如果用船航咧，可以去到咧其他嘅殖民城市，佢哋系差唔多。咁啊，变相咗咧，佢就好似一个咧，哇，真系好似好中间嘅位置。咁呢个城市咧就系今日海地嘅首都太子港啦。太子港点解有呢个名呢？原来喺18世纪初期时候咧，据闻有一个船长啊，佢揸咗一个叫太子号嘅船咧，去到呢个海湾就停泊。咁於是呢個海港就係代表咧，就係停泊太子號嘅海港，所以有咗呢個名啦。 哦，咁但係嗱，我哋依家睇咧太子港個城市嘅發展咧，就都同其他殖民城市又唔同喎，因為即係頭先所講係本身嗰個首府係喺北面嘅，即係今日海地國嘅地方。咁但係依家，我揾咗呢個地方啦，然後佢係咪重新喺即係呢一笪地方度建設呢個城市？所以佢個規劃上面應該都會係有準備，真係有一個設計喺當中。 嗱，海地國咧嘅城市設計咧，其實真係好似西班牙殖民地嘅，因為法國咧其實冇西班牙咧咁有一套系統。我之前我哋講過啦，西班牙就有一個城市規劃嘅一個指引啦、法規啦，但係咧法國係冇嘅，因為法國咧唔係去諗住即係攞資源嘅啫。咁有啲唔係好同，咁所以咧佢喺海地國嘅設計咧，其實好似西班牙殖民城市。咁嚟有太子港咧，其實你都見係一啲格仔佈局，係咪一樣咧？又有啲唔同嘅，因為思維上咧，佢要起一個首府城市，佢嘅諗法咧係有一個軍事防用嘅用途嘅。咁所以呢個格仔城市咧，佢嘅核心咧唔係一個中心廣場擺喺正中間，反而咧就係靠比較岸邊嗰邊咧係東邊嘅一個位置，就係、是、一個。當時嘅核心廣場就係一個政府廣場啦，咁佢又擺喺城嘅側邊，點解咧？即係因為呢個地方咧係最入啊嘛，變咗如果你真係有人打到嚟嘅時候咧，佢都起碼係最後嘅防線啊。咁所以同一般咧西班牙殖民地城市，你見咧所有嘅中心廣場都係核心咧，佢個位置上已經唔同啦。咁同埋咧呢一個嘅規劃咧，其實個城市喺最初咧已經係有考慮到呢個功能分區。最初咧佢哋本身咧教會咧已經係佔據咗城嘅北邊。而政府咧只系买到城嘅南边，咁所以咧两边咧佢有各有唔同嘅分寸，有唔同嘅功能。喺个北边咧，其实就系一个商业同贸易中心嚟嘅。咁所以咧喺佢嘅正中心北边咧，比较靠上面咧，佢有一个广场咧，就系以前嘅大街市嚟嘅。侧边咧仲有佢嘅主教堂啦。咁而呢度有条路咧直铲到去海边咧，就系商业码头。咁所有咧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商业啲嘅活动嚟。咁头先我讲嘅真系成个城市比较最中心嗰个轴心嘅。東西行大街咧，就係、是、最軸心嘅尾咧，就係嗰個政府大樓啦，亦都係政府皇宮啦。所以咧，嗰度咧係行政中心嚟嘅，變咗咧佢又比較清晰咧，就係北邊咧就係商業，南邊咧就係行政管理同埋軍事用途嘅。咁呢個規劃咧，其實1750年咧開始起呢個城市，但係咧喺1750年嘅時候咧，太子港咧發生地震，所以咧地震完之後咧，佢又要慢慢再起過啦。咁同埋呢個城市咧係已經係畫曬圖跡去起嘅，咁所以當佢冧咗之後咧，佢就跟翻呢一個設計圖去起嘅。太子港之後咧，1770年都試過地震嘅，咁但係地震完之後咧，佢就重建咧，終於咧先可以將呢個首府城市咧就海地國咧就搬咗去太子港啦。 咁呢個太子港就開始即係建立咗啦，亦都佢個發展亦都相當之快喎，因為睇翻啲資料所講咧，其實佢已經係多明尼克嘅第二大嘅城市啦。咁然之後咧發展落去，亦都係一個相當富庶嘅一個城市。 嗱，你諗諗一樣嘢啦，上個星期我哋講嘅時候咧，基本上咧聖多明哥咧就係西班牙最渣嘅殖民地，一開始即係簡單講嘅島仔咁唔要啦，西班牙大把地。但對於法國嚟講咧，呢個加勒比海嘅海島咧就好。 重要。咁所以簡單講就係養個小朋友咁啊，一個咧就好仔細咁養，另外一邊咧就粗礦咁啊，求其啦咁。咁結果咧即係喺當時咧，即係好明顯咧，即係太子港係成才㗎。 係啦，因為咧成個聖多明克啦，呢個殖民地咧其實已經好大塊地㗎嘛。咁佢當時咧加勒比海嘅土壤同氣候咧，種咗好多咧歐洲種唔到嘅嘢。咁所以呢個成個殖民地咧，其實係分工非常之好嘅，所有地都有種嘢嘅，包括會種咖啡啦，會種糖啦、煙草啦，同埋呢一個棉花嘅。最緊要係糖喎，因為咧當時咧成個聖多明克咧，佢嘅蔗糖出口咧係佔咗全世界一半啊，同埋嗰陣時嘅糖係好貴嘅。 嗱，先度講好重要，而糖咧呢樣嘢咧，亦都係所謂哥倫布大交換啦，即係話影響成歐洲文明好重要嘅部分，就係糖分嘅吸收。OK， 可以食糖咧，加埋飲茶。OK， 兩樣嘢加埋咧，基本上係改變咗成個歐洲飲食嘅風 氣。係啊，仲有咖啡咧，咖啡咧 呢啲都 係有六成咧就由聖多明克出去嘅。咁所以 歐洲入面近六成嘅咖啡 係啦，咁所以好犀利啦。咁喺十八世紀尾咧，其實成個聖多明克啦，咁佢嘅首府係太子港啦，係成為全個世界唔係淨係新世界喎，係全個世界最有錢嘅殖民地。 哇！ 咁所以咧，佢亦都係因為要維持呢個殖民地，咁所以咧不斷咧喺非洲咧引入好多黑奴嘅。咁而佢當時嘅黑奴咧就佔咗新世界嘅三分一卡路咧，都系借运喺呢个岛嘅呢一部分啊。咁所以可想而知咧，佢当时嘅人力物力咧，点样可以推动我成个岛嘅资源合住俾佢榨取晒？ 即系都系一个西班牙岛啊！即系但系西班牙佢嘅经营嘅模式同埋法国嘅经营模式，即系一唔同嘅时候咧，即系天与地嘅分别。 呢度都留一个尾声，一间之后下一次咧会讲得好紧要嘅，就系咩咧？嗰啲嘅黑奴咧系好短时间而嚟嘅，而当时嘅黑奴咧系单一来源嘅，即系简单讲，基本上系西岸佢哋咧好多时系打输咗嘅部落，就成个部落好多人咧就被捉咗 咗。非洲西岸， 非洲西岸。咁、代表啲咩咧？就系当地嘅好多个部落，基本上咧佢哋之间人系互相认识啦，一大堆人咧就过咗嚟。 是 即係太子港，咁簡單講就係嗰啲人本身咧係之間有交流有溝通，係 成個民族成堆過曬 啦。好多落敗者喺當時落敗部落就會過咗嚟，咁依個咧你諗下，咁佢哋本身咧可能會比其他地方人咧更加團結。 團結起上嚟嘅咁多嘅黑人去一個島上面，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咧？咁我哋呢個亦都好影響到啊成個海地以及係成個太子港嘅歷史發展嘅。轉頭翻嚟再講。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同大家咧讲嘅城市系海地嘅太子港啊！头先咧就讲到咧喺呢个太子港入面咧输入咗好多嘅黑奴啊！咁因为当地就需要好多嘅一啲人手啦、劳力啦去耕种啊等等嘅工作，咁啊可以俾法国赚到好多钱。咁但系咧呢啲黑奴就通通都系即系来自于非洲西岸嘅一啲嘅部落啦。输入咗咁多嘅黑奴咧，短期内就会对于当地嘅经济啊、人力方面就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啦。咁但系后来嘅发展咧，就反而系令到成个海地嘅历史咧翻天覆地。 系啊，我谂咧法国人太贪心啊，完全冇谂到咧究竟咁多黑人咧喺佢哋殖民地有咩问题啦。去到十八世纪尾咧，其实佢人口咧60万之中咧，黑奴咧占咗50几万，法国人咧。法國人咧，白人只得30000啫，即系咧，基本上咧，佢剩翻咧係不足於5%。咁但系咧，成個殖民地佢嗰個統治階層啊，同埋一啲比較高級嘅人咧，全部都係白人啊嘛。咁喺咁嘅人嘅比例情況之下咧，真係會令到有一啲革命嘅事件發生。咁但系咧，喺革命發生之前咧，其實喺美國同埋法國都開始出現一啲咧 好突變嘅事情喎。 係啊，即係當然係啦，即係我哋話當時係所謂革命嘅浪潮，美國獨立戰爭啦，法國大革命啦，種種嘅潮流咧，講緊一個好重要嘅自由、平等、博愛啦、公民權利啦，好多嘅人權嘅部分啦。咁其實獨立戰爭嘅時候咧，已經有啲人討論緊呢個廢奴嘅問題嘅，即係話美國基本應該使用黑奴。咁但係當然延伸到要去到南北戰爭嘅時候，先至正式成為一個重大嘅議題啦。但係嗰陣時大家都已經係講緊嘅啦。咁但係問題係咩咧？喺法國嘅大革命之後咧，個議會咧就認為咧，我哋應該點咧？就算係黑人都好啦，都應該有自由、平等、博愛嘅。我哋應該都要俾一個權利佢哋。咁對於當時嘅殖民地嚟講咧，咁嘅事嚇，嗰啲貓狗嚟嘅啫，即係嗰啲係奴隸，唔係人嚟嘅。咁但係咧，當時法國大革命緊，巴黎即係個思想就同你殖民地主好唔同。咁結果咧就好南轅北轍嘅兩種模式就出現咗。咁你諗下，如果當奴隸聽到，咦，原來我都有人權嘅時候咧？件事就好大件事， 仲要自己從主角嗰邊嗰邊講過， 佢講 我聽 嘅 喎。 咁但係咧有啲唔係好同啦，譬如西班牙咧，其實殖民地咧好少引入黑奴嘅。之前譬如講聖多明哥，都係一啲比較少嘅例子嚟嘅，因為佢啲當地原住民死曬，佢先要用嘅啫。其實基本上都係佢都有奴隸嘅，但係佢就咧係虐待啲原住民嘅。咁所以咧，西班牙殖民地咧反而唔係咁多黑奴問題嘅。你發現黑奴問題都係法國殖民地啦，譬如英國殖民地啦，譬如牙買加或者美國啊嗰啲先有啲問題。咁海地咧係其中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添，因為咧係個人數太多啦。咁去到咧1791年咧開始咧，啲人發覺咧真係要暴亂啦，因為咧當時咧好多嘅白人咧成日都虐待黑奴啦，又會用一啲肉刑啦，咁啊變咗咧好多黑奴其實真係走佬嘅，偷地就去山區。咁山區咧佢哋咧就會因為佢哋係信一個巫毒教噶嘛 ，voodoo 其實係由西非傳過嚟嘅。咁巫毒教咧佢哋當年又逼佢哋信天主教啊，咁佢於是咧就私底下咧就透過啲巫毒教咧就去強盛自己個精神啦。咁慢慢咧呢啲咁樣嘅逃走嘅黑人咧就變咗一啲好似雜牌軍咁樣啦，去攻打一啲山下嘅種植園。咁革命一開始嘅時候咧，哇！真係所有嘅黑奴突然間反抗啊！諗下幾廿萬人，20萬人咧開始咧就 法國人得3萬啫。 係啊，咁所以咧就係咁燒曬嗰啲農莊啊，係咁殺曬白人，白人就好驚啦。好多就走去美國啊、古巴、多明尼加或者呢個波多黎各啊。其實咧今日咧，之後古巴咧點解咁發達咧？好多時咧就因為咧嗰陣時啲農奴主咧帶咗啲咖啡啊、種糖技術咧過咗去呢啲地方，反而就嗰邊就好有錢。呢啲黑人咧係咁周圍放火啊、燒曬人啦、啊，咁變咗引申到咧。當時咧，佢哋都覺得，喂，我哋真係今次要推動曬成個革命喎，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唔可以攞到自由喎。咁呢個革命之風咧，好快咧就吹遍咗成個海地嘅範圍。 但你唔好唔記得佢係島嚟嘅，第一啦，佢係島。第二咧就係法國殖民地本身咧，或者法國海軍本身咧，就唔係咁強大嘅。同埋當時喺一個法國大革命之後嘅背景之下咧，基本上法國就係宗主國，冇辦法挽救即係成個呢個聖多明克呢一個嘅法屬嘅殖民地。點救都冇得救，基本上冇 法國自己打仗， 對面人多幾廿萬人，個個 一個打十幾個， 係啊，冇得搞嘅，所以你冇辦法唔投降 嘅。係啊，咁結果咧，1804年咧，終於咧黑人革命就成功啦，建立咗呢個海地共和國。咁呢個咧喺歷史上係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咧海地係第一個喺拉丁美洲咧以殖民者嘅身份去推翻殖民統治啦，咁但係正確啲嚟講咧，佢唔係殖民者添，佢係唯一一個，亦都係第一個係奴隸起義成功嘅地方。因為呢班人咧唔係殖民者咁簡單，係殖民者嘅奴隸。 即係你睇翻成個拉丁美洲歷史，基本上嗰班嘅所謂革命領袖全部都係白人嚟嘅，或者係即係白人或者有少少混種。但係主要都係佢承認自己係，即係簡單講，佢自己認同自己係白人。幾多支嘅革命，但係今次係一個黑人嘅革命，係完全唔同模式嘅一件事。 係由最底層啊，即係奴隸開始啦。咁亦都係咧世界上第一個由黑人建立嘅共和國，同埋咧佢第一個咧廢除黑奴嘅國家。咁其實 梗係啦， 可以調翻轉嘅係嘛？ 咁所以咧，其實咧嗱，對之後嘅成個世界嘅政局有影響嘅，因為咧佢廢除黑奴政策咧，其實對於當時嘅美國。嘅農奴主咧，其實甚至其他嘅美洲殖民地咧，好驚啦，亦都有係影響到咧點解之後美國嘅南北戰爭嘅、基本上，咁亦都係令到好多歐洲列強開始諗，喂，我咪要廢除黑奴嘅政策咧，咁所以咧海地革命咧係真係好革命性嘅，即係喺歷史上之後都冇出現過咧一個咁峰迴路轉嘅革命咯。 但係我哋通常講呢啲革命咧，即係你人多啊嘛，咁你。推倒咗嗰個管治都係叫做合理啦，咁但係你之後點樣去再建立一個政府，點樣建立一個有效嘅統治呢，就係、是、一個好大嘅考驗嚟㗎喎。 嗱係嘅，嗱我哋基本上我哋講好多加勒比海小國或者拉丁美洲嘅管治經驗話俾我哋知咧，其中有幾大嘅困難嘅。第一個咧就係你要有一個好好嘅知識階層幫你做管治，即係你簡單講你要有一班人係讀過書嘅有文化嘅人幫你做管治，咁你都要有人識字㗎，你要做貿易，你要做宗教，你要做神父，咁你都要有个识字嘅神父去做呢啲角色，种种嘅贸易嘅元素，如果你要成功嘅话，都有一层咁嘅阶层嘅。咁而大正话先路都讲咗啦，喺战乱嘅原因咧，嗰一层嘅阶层基本上都由白人把持，而佢哋已经移民走咗啦。咁又点样可以由取代呢个阶层咧？咁就要睇下，即係而家呢個所謂獨立咗叫做海地嘅國家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 但係有冇機會返返以前佢哋成班西非嚟嗰啲部落咁社會㗎咋嘛。會唔會咁哎推返咗啦，我哋返返以前部落社會咁樣做法。啊咁舒舒服服。 因為佢始終經過殖民地統治啦，好得意嘅嗰陣時俾佢哋軍官呢全部着晒法國嗰啲軍官嘅服飾去打革命仗嘅。咁、所以呢其實佢都有受到殖民地嗰個統治影響嘅。佢哋唔覺得自己呢係一個奴隸嚟㗎嘛。咁、所以而家當家作主呢更加係想建立一個共和國嘅形式啦。但共和國呢意识形态嚟嘅，其实大家都想行独裁，结果咧，其实海地咧根本系冇建立过咧一个有效嘅共和国或者民主机制嘅。佢喺头建国嘅一百年咧，佢换咗90个总统。你又知咧，佢啲政制咧系非常之混乱，不断有独裁者上台，跟住又落台。 正正系阿杰正话所讲啦，咪跟翻非洲部落制咁行啫嘛， 系啊， 差唔多噶咋。不过就即系我哋叫佢做政府啦，即系咁。咁但系你谂下，即系一个稳定嘅管治，一个稳定有效嘅管治，先唔好理佢独唔独裁。当然我哋话一个民主嘅社会咧，照计嚟讲可以俾公民参与多啲啊。咁但系，喺極度混亂同埋穩定之間咧，我哋話拉丁美洲唔少嘅地方咧，都係一啲穩定嘅獨裁者咧，帶嚟一啲某啲嘅經濟成就。 係啊，同埋咧，其他嘅拉丁美洲嘅殖民地好唔同啊，因為始終咧喺殖民時代咧都有部分人開受教育啦。但係咧，海地呢個 case 有啲唔同咧，因為全部都係奴隸咧，基本上冇乜受教育。咁所以咧，可以話咧，佢哋嘅質素係比較低啊。變咗咧，當呢一班成九成係一啲冇教育嘅人咧，要去管治國家時候咧，好容易咧受到啲獨裁者咧牽制住，因為佢覺得自己冇知識噶嘛。咁所以好相信。咁但係咧，每次咧帶嚟咧都有啲災難。咁變咗咧喺最初建國嗰一百年咧，其實呢個國家咧係越嚟越衰退嘅。嗱，之前講過啦，佢有曾經去攻佔過隔離嘅聖多明哥啦，多明尼加啦，但系結果都係失敗，就係因為佢自己嘅內亂。因為喺一獨立之後兩年咧，佢哋已經分咗做南北兩個國家啦。咁你見佢咧初頭已經咁 就係兩個部落啊嘛，咁就係嗰邊啲延伸嚟嘅。係 啦，咁但係最後都叫做統一翻啦。咁但係咧，我頭先講換咗幾廿個總統，其實同埋咧佢政策有問題嘅。最初咧佢就係四年一任嘅總統嘅任期啦，但係咧唔可以連任，變咗咧好多總統上咗台之後，喂你同我唔妥噶嘛？你一上台，你之前政策我咪全部斷曬咯，所以根本冇可以係冇連續性，唔可以有效去推動任何嘅一啲政策，經濟民生全部都搞唔掂。 我哋對我都講緊起個教堂都幾廿年啦，咁啊起碼要十幾廿任總統先做，咁點做得成咧？ 係啊，咁同埋你都講到就係佢哋本身個背景都係冇乜受到教育。咁如果喂我哋講建築，而講城市規劃，講建築都好，呢啲全部都係要專業知識噶嘛。咁其實咪一樣都發展。 其實咧，城市咧，如果冇規劃咧，我成日都話講城市規劃設計啦，實際城市冇設計，其實城市都會生長嘅。只不過咧，你喺冇有效嘅管理之下發展咧，你只不過係會失控啫。咁海地嘅首都太子灣就係一個好明顯亦都好極端嘅例子啦。咁喺十九世紀嘅中期咧，其實城市開始咧，佢已經要向佢本身嘅方形向外推進嘅啦。咁當時咧，雖然個政局好混亂啦，但太子港咧就係唯一一個咧對外開放嘅港口。咁所以咧，亦都開始培養咗一扎中產人士嘅。咁始終咧，國家都要運作咁所以咧，有一班商人啦，同埋一啲知識分子咧，就組成咗咧呢個中產階層，亦都係對於一個共和國好緊要嘅部分。咁呢個中產階層咧，就會覺得喂，本身咧舊城部分咧好唔安全喎。嗱，呢樓又舊啦，同埋咧當年其實咧太子港咧，除咗地震同埋颶風之外咧，都成日火災嘅，好多都係啲木造建築物。咁於是佢覺得咧，我要喺城外咧揾一啲比較靚啲啦，同埋舒服啲嘅地方咧，起一新城區。咁當時咧，最初咧，佢 expand 嘅部分咧就係向呢個東邊嘅，因為咧成個太子港咧，其實佢個形狀咧都好似個蟹鉗嘅，中間咧係比較近海地方，係一個三角形嘅地方，然後慢慢就會有一個向上嘅山勢圍住嘅，咁所以佢哋咧就揀啲比較山上啲地方咧，一嚟就係涼爽啲啦，二嚟就可以有一啲好啲嘅景啦，咁啊慢慢咧。佢哋咧就喺嗰度咧就起咗啲新區，城市咧就不斷咧向外咧就冇節制咁樣發展啦。咁但係咧呢個中產社區咧，其實咧都令到呢個城市咧多咗好多特別嘅建築物喎。除咗喺佢哋嘅市中心廣場啦，之前講過嘅上田媽就係呢個戰神廣場啦，今時今日咧都係個市中心嚟嘅。咁佢咧就唔係一個話咁標誌嘅廣場嚟嘅。咁我反而想介紹咧就係成個 城市最 iconic 嘅標誌咧，就係一個街市嚟嘅。 大家依家咧上去我哋港台嘅網站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就睇翻我哋今集講海地太子港嘅呢啲相片啦。咁啊，先奴提供我哋呢啲相片咧，就睇到啱啱佢所講呢個街市，仲要係一個鐵街市喎。喂，咩名堂？ 呢個鐵街市咧都好特別啦。馮傑，譬如你覺得個樣似咩咧？ 好似火車站。 火車站，但係咁樣好似一個堡壘嘅。其實我第一次去到嘅時候咧，我覺得咧有啲中東嘅感覺，因為你見到咧，其實嗱，佢呢個 有叫拜樓喺中 間。係啊，就係、是、啦，佢就好似先係淡嘅。好奇怪嘅，因為呢一個建築物咧，佢係有兩個方盒組成嘅，而中間咧就有一個拱門啦，有三拱門嘅門樓啦。咁最中間一部分咧就係最吸引眼球啦，因為咧佢有一個鐘樓。個鐘樓咧側邊咧就有四支嘅塔，個樣子就好似酸泥塔，即係你睇嘅時候咁奇怪，同埋咧佢油咗咧就係紅色啦，同埋好鮮豔嘅綠色啦，成個咧我覺得有似消防局嘅感覺，哇！即係點解咁紅嘅咧呢個？咁原來咧佢嘅設計咧同佢當時歷史有關嘅，喺19世紀尾咧，其實喺拉丁美洲咧就好興呢啲鐵教堂嘅，但係而家咧已經。大部分都唔存在㗎啦，反而海地咧就保留翻咧有幾個城市都有呢個鐵教堂，而喺太子港啲鐵教堂咧非常出名，亦都係咧呢個城市嘅地標嚟嘅。咁喺19世紀尾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鐵教堂咧係由法國製造嘅，當時同期咧工業革命啊嘛，咁鐵嘅建築物咧係非常之特別嘅，咁所以起咗呢巴黎鐵塔啦，亦都係同一時代起嘅，係顯著咧係。代表法國咧嗰個工業革命咧非常之怒火純青嘅階段嚟嘅。咁嗰陣時咧，其實咧個 order 咧唔係俾海地嘅，係當時巴黎咧係幫咧開羅咧起一個火車站， 所以真係、 真係火車站嚟啊！ 唔係真係穆斯林嚟嘅， 係啦。所以咧可以解釋咧點解佢個樣咧似咧係個酸泥塔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個交易告吹咗。咁當時咧海地嗰個總統就覺得啊話呢個唔知係平咧，不如買嚟。俾我哋做呢一個街市啦， 設計咗冇嘥啦， 係啦，咁可能咧我唔知係執咗平嘢啦，咁於是咧就由呢一個法國嘅巴黎咧遠洋咁樣運具咧逐件逐件組裝嘅。其實鐵嘅建築物嘅好處咧就係將佢拆解咗唔同嘅部分啦，可以喺唔同地方再重新安置。咁所以咧佢當時擺喺度咧就好犀利啦，因為咧其實成個太子港咧即係靚建築物好少嘅。呢、这個係咁 iconic 咧，因為佢代表咗咧當時咧，竟然將一個咁重要建築物咧，同埋咁靚建築物咧，係俾咗一般人都去到，因為街市係所有人都去到噶嘛。你覺得好公平啊？咁亦都係屹立咗成百幾年啦，係代表城市嘅一個集體回憶啦。咁所以非常之重要。 係咁，但係我就係睇翻資料，就係佢係2010年嘅時候就因為地震嘅關係咧，就毀壞過。 係啊，嗱，佢嘅重要性就係喺大地震之後咧，佢第一個重建中嘅嚟嘅，因為大家覺得呢個係代表。太子港，咁所以嗰陣時咧係要國際嘅唔同嘅人嘅幫忙之下啦，咁就盡量用翻佢本身嘅 detail 啦，同埋揾翻本身嘅物料啦，甚至佢嗰啲屋頂咧都揾翻嗰陣時法國嗰個製鐵廠咧幫佢哋做嘅，咁所以咧當佢一年之後咧起翻呢個咧，其實佢哋想即係好似比較象徵式就話，我哋已經喺大地震之後咧，我哋可以重新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建築物咧你可以見到咧，佢係非常之有歷史價值，同埋對當地人嚟講好有意義。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我哋继续讲咧，就系海地嘅太子港啦。咁啱啱咧就讲到一个非常之著名嘅地标啦，代表成个太子港可以话就系铁街市。咁但系除咗铁街市之外咧，有啲建筑咧都系相当之独特嘅。呢个可能都叫做海地独有啊。我听个名字就好趣致啦，叫做姜饼屋。咁啊，大家如果即系圣诞节啊去睇一啲啊姜饼做嘅屋啊，啲好似糖果咁样，都几精致嘅。咁但系。呢、這個海地嘅姜餅屋有啲咩嘅特別之處啊？ 喂，聽姜餅屋嘅名字都覺得好歐洲啦，因為我哋東方人係唔會食姜餅嘅嘛，即係我哋係唔會食，所以基本咧呢個咧都係由歐洲咧叫入口過嚟嘅。咁但係咧都有好有海地嘅特色啦。咁點解咧？頭先講咗啦，其實去到19世紀尾咧，海地嘅太子港咧出現咗一大批嘅中產嘅階層啊嘛，佢哋住喺新區咧，當然梗係住新屋啦。咁我哋咧就覺得以前舊區咧太多呢屋咧太多火災，咁我哋喺新區起一啲靚啲嘅屋，因為始終有錢又 要求高啲啦。咁當時咧，其實咧就有三個嘅海地建築師咧就去咗法國留學。咁喺法國咧就見到好多啲當時嘅法式建築物咧，佢覺得啊都幾正，不如試下引入去海地啦，睇下可唔可以變成一種新嘅建築形式啦。咁終於咧，佢就混合咗當地嘅一啲氣候嘅特質之後咧，就設計咗呢一啲嘅姜餅屋啦。姜餅屋咧點解叫姜餅屋咧？其實我覺得係因為佢有少少 QQ 地啊，佢有少少漲漲地咁樣，同埋咧佢係好中意用啲七彩繽紛嘅顏色去遊落去，所以見到佢嘅外表咧，你覺得係非常之開心嘅。 多唔多嘅咧？你去見啲？ 其實係好多嘅本身，咁但係咧近年咧，尤其城中心咧，其實就冇乜啦，因為城中心咧喺20世紀嘅時候換咗好多係混凝土嘅建築物，咁所以咧係真係要揾嘅。咁同埋咧，因為海地太子港咧，其實中心個治安唔係咁好咧，所以我都唔係好敢走去行。咁所以我都係有 purpose 咁去，即係我有目的去揾邊幾間去睇嘅嗰次。 咁其實即係佢係用啲咩嘅材料，或者佢建築嗰個有冇話特別嘅風格咁樣可以睇到？ 都有啦，佢一定咧就係用木。啦，同埋磚啦，同埋啲黏土去整嘅。咁點解咧？好得意喎！因為咧，佢哋通常呢啲咁嘅建築物咧，全部都係用木嘅框架先嘅，做個主結構。然後呢啲牆咧就會用泥磚啦，或者用啲石頭咧去封咗個牆。咁呢個咁嘅建築風格好似唔係好特別啦，但係之後我會解釋點解咧係咁緊要啦。咁同埋咧，佢會係參照咗好多當時外國嘅，尤其是法式建築物咧，加入佢嘅元素，所以會用好多一啲你見到咧就覺得呢啲咪好似歐洲嘢，咁又唔係，因為咧佢為咗應付咧當地譬如加勒比海嘅氣候咧係比較炎熱噶嘛，咁所以佢會盡量咧係好高樓底啦。咁佢個屋頂又會高啲啦，咁同埋咧佢會做咗一啲用木做嘅百葉窗啦，佢想加強咧就係室內嘅空氣對流嘅，咁同埋你會見到佢盡量會加啲煙通啊，加啲屋頂仔啊，每間房咧都盡量會有一個露台啊，入口大門咧有一個 porch 啊，即係有個回廊啊，呢咁樣嘅部分咧，你會令到咧成個建築物咧嘅睇法好豐富啊。 同埋我哋見佢喺譬如屋頂啊嗰啲位置，其實有好多雕花啲裝飾一啲，好似係雕刻咁樣，其實都好靚咯。嗰啲花紋 係啦，呢啲都係啲星貼或者一啲鐵做嘅花邊啦。咁其實當年咧，佢哋十幾初咧已經喺法國引入咗一啲工匠，教當地嘅工匠咧點樣做呢啲花紋。咁慢慢咧呢種咁嘅建築形式咧，佢哋好受歡迎，因為咧係好舒服嘅，因為好涼爽啊。咁同埋頭先講嗰啲啦，佢啲簾篷又突得好出啦。外面又有好大嘅露台啊，全部都可以遮陽啊嘛。咁對於咧海地咁炎熱嘅天氣咧，係非常之適應嘅。加上佢又有一啲好 colourful 啊，即係好色彩繽紛啦。咁所以好多當地人都好受歡迎啦。咁慢慢咧後期咧，因為呢種房屋咧開大部分咁樣去預製組件咧，變咗個成本又低咗啦。連一啲中下層或者一啲比較低下層嘅人咧，都可以住喺呢一啲嘅姜餅屋裏面。 係啊，睇呢種姜餅屋咁輕盈嘅，即係成個結構嘅感覺咧，就睇落去真係好適合呢啲即係炎熱啊，有嗰個智慧喺裏邊。 同埋我覺得咧，喺即係海地好似成日都政治不穩咧，但係有呢咁嘅地方出現咧，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好七彩繽紛啊嘛。咁其中一個咧最緊要嘅姜餅屋咧，其實係一間酒店嚟嘅。 姜餅酒店 係啦，咁咧就唔係買姜餅嘅，咁只不過佢個建築方式叫做姜餅屋啦。咁呢個姜餅酒店咧，其實咧真名咧就係叫做奧洛森酒店。咁曾經咧，真係影響咗咧成個姜餅屋嘅發展，佢係最早期嘅一批姜餅屋嚟嘅，所以你見佢咧好四正嘅，即係同我哋之前嗰啲 Q 仔唔係嘅，佢係一個咧，我覺得好似好華麗嘅一個貴婦咁啊，佢全個建築用白色嘅油去油啦，咁同埋咧好多花邊啊，你覺得好似 lace 嘅貴婦咁樣， 係啊，同埋好似即係我哋之前講日本建築咧嗰啲原則啊，即係喺個外面有一個半開放嘅空間咁樣喺旁邊喺度行啊，其實嗰種感覺即係又涼爽又可以一個好多用途嘅地方。 係啦，佢南面係全對稱啦，咁佢左右兩面有個八個人嘅塔，中間都有個嘅，同埋咧。頭先阿徐都有講啦，佢有一個好大嘅回廊啊，變咗咧佢好輕盈啊，所有譬如啲柱啊、啲欄杆，全部都好柔嘅元件啦。你感覺上咧，你覺得成個建築物咧好簡潔，但係咧佢又好細緻嘅喎，因為咧一啲欄杆嘅面板咧，佢有好多唔同嘅雕花啦，同埋佢嘅簾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木做嘅花紋啦。咁佢變咗所有呢咁樣嘅元素加埋咗咧，就覺得啊好簡潔。咁呢一個建築物咧好犀利，因為咧佢喺建成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個叫阿森嘅家族嘅大宅嚟嘅。咁阿森家族咧，對於海地嚟講咧，喺二十世紀初好緊要，因為兩個總統咧都係嚟自呢個家族。去到1915年嘅時候咧，其中一個阿森家族嘅總統咧，佢就下令曬所有嘅政治犯，所以引起咧 好多市民不滿，咁而上街示威之餘咧，仲去佢屋企啊，係將佢咧山禽殺死咗。 就喺呢一度啦， 就唔喺呢度嘅。嗰陣時就去第二度，咁樣將佢肢解咗嘅，所以好恐怖呢件事。係啦，咁嗰陣時咧，反而呢件事咧就令到美國介入啦，因為美國咧就係一戰嘅時候咧，佢覺得哇，我一定要保護翻佢嘅利益啦，當然唔係梗係幫呢個海地啦。咁結果咧，呢一座咁嘅建築物咧喺美佔時代咧就係變咗做軍用醫院嘅。咁當時咧其實美佔時代咧都係雖然咧海地人就好唔中意咧，亦都係海地咧發展最好嘅時代嚟嘅，所有基建啦，所有嘅道路系統啦，全部喺嗰邊嗰度搞掂咗嘅。 就同我哋上一集講嘅聖多明哥一樣咯。 係啦，咁但係咧去到美國走咗之後咧，呢座建築物咧就變咗做酒店啦。今時今日都係一個受歡迎嘅酒店嚟嘅。最緊要咧就係咧，原來咧喺2010嘅大地震嘅時候咧，呢座建築物完全冇破壞過。咁嗰陣時咧，好多記者啦同埋 NGO 人咧都係特登住喺度嘅，因為咧。後尾啲專家發現咧，原來咧頭先我講嘅木造嘅木架結構，再溝埋呢啲磚嘅結構咧，反而可以抵受到地震。咁、而喺地震之後咧，其實咧全市咧有300,000間呢啲姜餅屋，只有5% 倒冧，但係咧其他嘅混凝土建築物咧。有40%咧係全部倒冧咗，咁所以可以知道咧，其實當年咧，其實佢都有一啲叫做比較救人嘅智慧咧，知道咩建築物適合呢個城市 咯。即係之前講好多就係木建築嘅知，即係如果佢本身佢唔係真係好重嘅，成個建築物本身唔係好重，即係佢頂唔重嘅話，佢本身好襟搖啊，佢嗰個應力係比較強，冇咁容易斷。你啲混凝土又渣，裏邊啲鋼筋有問題嘅話，一拍就斷，咁咪成座就會冧落嚟。 咁、我哋依家最後時間咧，咁都講翻少少。頭先都提過嘅大地震咧，以及係近期我哋話睇翻海地太子港呢個地方個發展係點樣？ 係啦，因為二十世紀咧，通常咧獨裁者上台啦，咁但係咧城市又真係不斷擴張，咁變咗咧工業化啦，加上城鄉遷移啦，其實呢個城市係冇規劃嘅完全，咁變咗咧係不斷咧喺周邊咧係擴散咗好多嘅貧民區，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咧叫做太陽城咧，就係全世界最大嘅貧民窟嚟嘅。咁呢個貧民區咧，通常佢都係又冇食水啊，又冇電之餘咧，啲屋咧唔係就用磚或者用鈴鐵搭啊，有啲係用紙板搭，即係你真係係窮到嗰個地步咧，好多嘅譬如供水系統冇啊，排水系統冇啊。咁呢啲咁樣嘅豆腐渣工程呢，去到2010年嘅大地震呢就非常之犀利啦。2010年大地震呢虽然係即係尼克特制七級啦，但係因為震央太近呢個太子港，只係相差25公里，咁所以咧基本成個城市夷平咗嘅，甚至連去最中心嘅一個總統宮殿咧都係冧咗嘅，即係呢啲咁緊要建築物，即係可想而知諗住，哇！其他嘅民居啊，全部根本係唔可以留喺度，咁點解咧？因為咧後期先發覺咧，佢哋你唔好講貧民區啦，一般嘅民居原來咧所有嘅鋼筋都係偷嘅。基本上咧，有啲甚至冇鋼筋嘅，咁所以咧地震一震一震咧，基本上就已經係爛曬㗎啦。即係我哋講咗咁多集建築而講咁多城市咧，我自己覺得咧太子港係即係最悲情嘅一個，因為今時今日你唔可以靠真係一個城市設計去幫到去改善咯，因為佢所有嘅國家嘅政治啊體系啊全部係失衡。雖然海地咧行緊呢個民主制度，但每次咧都係有獨裁者上台啦，跟住又發動政變推翻啦，甚至係好多時都係唔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咯，即係佢係不斷革命，不斷革命。咁如果你諗翻最根本個問題咧，可能就係根本全民嘅智慧都唔足以去管理一個國家咯。尤其是我去嘅時候咧，感受好深咧。原來咧太子港咧，佢而家一個成參照運300,000嘅城市咧，竟然係冇一個地底嘅排水系統嘅。咁每年一到雨季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啲好多地方都會水浸，水浸咧又會將佢嗰啲廢水、污水同埋食水溝埋曬一齊嘅，反而咧就會衍生咗好多疾病出現。所以咧近十年咧都好多時候有霍亂，每次都係死幾百人嘅。咁而佢哋個排水系統係點搞呢？就係、是、哦不斷咪露出水面啊，或者每日咧要靠人工咧將一啲廢走嘅水咧就搬走，然後去排去大海嗰度咯。排水搞唔掂啦，食水都搞唔掂啦，電力系統亦都係非常差啦，成日都會停電啦。咁同埋呢個城市，我一開頭都講啦，完全係冇交通燈，除咗市中心某部分。咁所以咧，每日咧不斷都係塞車，由朝塞到晚嘅。咁塞車咧，除咗你話帶嚟一個空氣污染啦、交通問題之外咧，其實亦都會令到咧大家個民眾嗰、那個 怨氣係 怨氣好高啊，好唔開心。你去到所有 塞過車就知啦。 係啊，所有交通口咧，你冇交通燈咧，啲人咪亂即係你鬥惡咯，邊個惡咪邊個行先咯。所以咧，我去到太子港咧係一個非常之唔開心的城市嚟嘅，冇一個人會笑咯。 所有人咧，你都覺得咧，佢哋係好似好有煩惱咁樣咯。 嗯，呢個就係暹罗嘅呢個地獄嘅體驗啦，就係、是、呢個海地。咁啊，呢兩集就同大家講啊，西班牙島上面嘅天堂地獄啦。咁天堂地獄大家輪迴轉咗一輪啦。咁最後究竟之後又係邊個天堂，邊個去到地獄咧？就真係下一步先知啦。咁我哋今晚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講一啲唔同嘅城市入面嘅建築同埋佢哋嘅城市設計。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暹罗、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